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春节猴年啊，过得不错哈、啊。这五天，哎，基本上咱们都是花团锦簇，一路这个聊过来，哎，新年有什么寄语啊？啊，徐老师， 新年寄语啊，猴年快乐！今年是恭喜发财，讲起来声音有点抖的了。今天整个经济形势是严峻的了。 嗯， 人民币汇率也下降，那个增长率也会从七往六调，对不对？但是希望能够平稳下降，延续过去多年的繁荣昌盛就不错了。 哦，好，你呢？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各方面都会很困难，从社会到经济，然后国际局势也会更糟。那么这时候只能够希望就能够保住一些基本盘。就很好，无论是经济或者是人心或者是社会 的价值观、 对，有些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原则，希望能够有一些底线能够保得住，那就算很好了。 所以你们两位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有人说啊，这个商人嘴里没实话，这话我是不同意的啊。但是你们俩说的让我明白，知识分子嘴里没好话，这是肯定的， 都乌鸦嘴是吧？ 这已经算好的了， 我们说的好话了， 这是说的好话了， 这还好话？ 当然了， 当然了，我可以说的更坦诚些。 哎，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聊一个，咱聊点虚玄的，好吧？ 好， 咱莫谈国事， 对对， 咱们能聊的事儿，对不对？ 对， 咱们聊 妄议大阵， 咱们聊聊外星人。你比如说，我认为《三体》的这个刘慈欣，哎。我有几个瞎说啊，就是完全不用当真，有时候你个人会有某些感觉，对吧？比如说我觉得曾国藩，我怀疑他有抑郁症的倾向，再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他也有某种抑郁的倾向。 为什么呢？ 在他的这个书里啊，表现出这种就跟你们一样嘴里没好话的这种去弄对人类的未来，包括宇宙，包括外星人的意图，表现出悲观主义、绝望的这种倾向。你知道 我们能坐在这里谈话是偶然， 哎， 地球能够太平也是偶然的， 而且 很短暂的。 希拉里要当了总统的话，你看见新闻了吗？希拉里承诺要去调查内华达州的51区。要去调查传说已久的外星人基地的这个问题。你说这是真的假的？ 他这个也是个做姿态，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老公当过两届总统。这个传说中，这个美国总统是一定掌握这个消息的，所以他不会不知道的。 然后我还得到一个消息，你知道吗？这个类似于刘慈欣在《三体》小说里，他讲到一个情节。红岸基地大概在东北那边，对吧？在文革的时候就有一个秘密的，就是探测外星人信息的这么一个大天线吧，对吧？到最后反正是对这个文革受害者呀，向外星人发出去的求冤的要求 救我们吧。 对对对，不是，后来这个文革受害者，你像这个刻骨仇恨到什么程度啊，觉得平反无望啊，他就呼吁外星人灭了我们这帮人类吧，干脆就玉石俱焚吧。但是正巧碰着三体文明那个地方，那个观察员，那个接收信息的那个员啊，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所以呢，他向地球发出了信号，说叫什么，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在你们的方向上有上千个恒星，只要你们回答，就会有无数的这个黑暗中的文明，可以把你们定位，一旦你们被定位，你们就将被灭绝。好，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今年就说世界上最大的，可能探测到外星文明信号的这个射电望远镜，目前正在贵州的一个洼地兴建。据说建成之后是世界最领先的，领先世界20年。最大的500米口径的这个射电望远镜，在这个贵州，因为那边都是那个喀斯特地形， 对， 那个洼地 ，对。 哎呦，现在这个工程啊，叫锁网结构，就找了一个像眼窝一样的这么个地形，然后呢就会转动，这个眼珠子到时候 会转动。 你现在讲的不是科幻的内容了吧？ 是真的， 是真的了。 这个是真的。 我国科技工作者正在贵州。 就是说，将来中国不是世界地球要是跟外星联系，中国是首站。 中国先得到信儿。哎，那时候美国咱就扔下他不管了。美国只能靠着那个谁啊，特斯拉那个马斯克啊、嗯，马斯克的计划基本上是逃亡计划嘛。 对。 他弄的那个火箭，猎鹰九号吧。 对。 猎鹰火箭，他的计划是移民， 对， 移民上。 火星，对， 嗯， 是，但是这个从来是很大的争论，就是到底人类该不该跟外星文明接触。刘慈欣基本上是用了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掌握几个原则，是地球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演化法则，跟一个球局赛局理论博弈论两个加起来推导出来，就是凡是跟外星文明接触没有好下场。对，他是这么看的。 嗯， 那么但是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他构思出来的一套世界。那其实很多学者也都类似有这个想法，霍金不都也曾经啊，现在好像变了，也都说过我们不应该尝试去接触外星文明。 是不是真聪明的人对未来都是悲观的？你比如包括人工智能，现在是谁爱搞那玩意儿？扎克伯格还是谁啊？他哎，反正我知道有几个比尔盖茨和这个霍金，他们都预言就人工智能不能这么玩下去，玩下去最后人类自毁。 你的意思是《三体》已经不仅是小说了，介入这个科学领域了？ 不，《三体》是小说，但是《三体》所依据的整个推演的法则，那个是科学的准则嘛？那么用这样的法来推测未来的，其实大有人在。只不过三体是很聪明的构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很漂亮其实，所以但它基本的那个推理的原则，然后用那个原则预测一个悲观的未来，这是很常见的，这个不稀奇。 主要是它是硬科幻。所谓的硬科幻呢，哎，你看这就跟、 它需要一定实际的知识，就是、说 对， 这就跟中国文化我觉得真的有关系。徐老师，就是说你看啊，就是过去我有的这个画家朋友跟我讲说，你看吧，西方人啊，这个古典这个绘画呀，他把神呢、照着人的样子画，他画的是有实感的。他说但是中国古代的人物画都有一股子仙气儿，中国古代是把人画的像神仙，画的像神仙一样，一直到现在。就咱们昨天讲，我也有一个比如琅琊榜和权力的游戏，我说了把他们这么比，国情不同，资金不同，那是不公平的，对吧？可是微微有一个感觉，我们还是偏于啊浪漫的， 对， 而不是像权力的游戏，你觉得脏一点就更有实感呢、你觉得是他把假都是架空历史，可是你会觉得像外国人，他把你比如说像是时空穿越、星际穿越，他把科幻的东西拍的恨不能给你做出个完全符合物理学的黑洞来。但是你看对于中国人拍武侠，中国人你看吊威亚是中国人发明的，或者说最厉害，像香港武师吊威亚，你看对于中国的人来说呀、在文艺创作当中违反地心引力啊，这个坎儿过得很容易，一点无所谓，哗，这人明明往下落，他感觉向上升，对对，咱们很容易。 琅琊榜里边会武功的人也都会飞的， 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对吧？但是你看老外，他假设拍一个幻想的吧，他尽量 他那把刀还很沉重， 对，他不违反地心引力， 他两把刀打起来的时候，你看得出那把刀的分量还在。 哎，他就是有他有这么个区别。 所以刘慈欣比较突破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其实历史很早，梁启超不就已经有了嘛？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以前的科幻小说，比如说在之前最流行的，比如说大家叫倪匡，像他的科幻小说其实是很科学质量比较低的科幻小说，坦白讲，但毫无不敬，小说成分高，小说写的不错，但是就科学质量低。但是呢，我觉得刘慈欣特别，就是刘慈欣这一代，比如说，其实中国好几个科幻，中国近几年科幻小说真的不错的，韩松啊，好几个人，他们越来越有一种就是硬派的一种路线开始出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新一代理工男的崛起。 喂，这个说法有意思。 因为你其实写，坦白讲，写科幻小说的是什么人？因为中国很特别，中国为什么过去科幻文化不发达？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跟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我们的教育很早就把孩子文科理科分开了， 那理科男呢，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固定形象的，读理科首先必然是男，还没什么女，对吧？女人都到文科去，而理科男给我们的形象就是邋邋遢遢，怎么样，就反正你觉得是那个样就叫理科男。那么以往的理科男给人的形象就毫不文艺，不碰文艺的。那么但你看比如说科幻文化发达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厉害，那你看美国不一样的，美国的很多的科学家都人文善墨。美国甚至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报纸主流媒体会请专科的博士当记者，做什么呢？做科学报道。那么而他们呢也还要上课，上什么课呢？现在很多大学会开科幻写科学写作课。所以他们呢为什么科普文化这方面都很发达，但中国不是，中国这个没有这个根基。 所以有些人批评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也反映这个问题，说你们就是几个文科生老在一起胡说八道。哎，这个现在的年代啊，确实感觉到中国过去传统的文人呢不重科学， 对， 这可能是走向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看西方啊，他很多人他有这个，他是从科学这儿来的，比如说这个苹果的这个乔布斯，对吧？你别看他什么日本的禅宗啊，或者什么，这包括扎克伯格，包括这类人，这个马斯克，他都是有科学背景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会反过来看，是他们应该反过来讲啊，不是说我们不重视科学，其实中国从五四以来就讲赛先生了，康熙也很注重科学的。对不对？ 做领导都是要读理工， 都是 理工男嘛。 你看我们领导都是理工男了，对不对？ 政治局里边多少理 工 男，哪有文科生啊？ 我觉得反而问题在哪呢？就是理工男有没有文化素养，是这个问题。就乔布斯那样的理工男，他的爱好是一种，比如说日本美学。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去印度浪游，吸大麻，做嬉皮。我们有没有这种理工男呢？其实我们过去不多。 你要这样都在公安局里呢。 对，都在公安局。那么但我觉得最近呢就开始变了，最近很几年来啊，就比如说这不能不说方舟子的功劳，从他开始比如说搞科普，那么到后来科学松鼠会，到果壳网，然后到现在连线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理工男在越界，或者理工男女，现在女的孩子也很多了，一起越界，开始把这个两个原来隔开有个很大鸿沟的领域接起来。我觉得刘慈欣已经不是最新一代，刘慈欣恰恰是上一代理工男之中要做文学创作的人，所以你看得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我被很多刘慈欣粉丝骂，但是我始终是这个观点，我跟刘慈欣也当面表达过，我就说他三体这个小说其实很有诗意的，他那个想象力，但是就弱在他的某些的文笔跟这个人物塑造上面，你看得出来是有欠缺，就明显这个文学素养上面这方面还补不上。那当然有的他兼忠实粉丝就是说科幻小说干嘛那么娘娘腔，这就反而是典型理工男，过去理工男想法， 现在 好的科幻小说都是两样俱全的。 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请刘慈欣到我们节目人家不肯来了。锵锵三人行， 我跟他很挺好的， 之后见。为什么咱们聊这个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预言呢，2016年是中国科幻年。就是不要说这个三体， 意思说科幻的作品会多， 电影就不三体的电影最后拍出来不知能够糟蹋成什么样了，就是但是很多 我等着看电影啊， 很多科幻的。 我觉得你先看小说吧，电影会让人很担心，我觉得。 但是我有一段就是网友自己在网上做的刘慈欣三体里边一个就是水滴，就是三体文明发射的探测器一个影像，哎，你可以看一点当电影看。咱们看一下。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An organization of 147 member states who represent almost all of the human inhabitants of the planet Earth, I send 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our planet. We step out of our solar system into the universe seeking only peace and friendship, to teach if we are called upon, to be taught if we are fortunate. We know full well that our planet and all its inhabitants,are but a small part of this immense universe that surrounds us, and it is with humility and hope that we take this step. 中国网友的创作。 我想起我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呢， 最迷的是天文卷， 嗯， 就是看的最多的，就是而且看完了以后呢，就想啊，就想这个人类，这个地球，我们是在一个球。你想太阳是一团火，很远，月亮是一个什么，然后这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更面外面，我们只是很小，而再走到边上呢，你走到无边外面再走出去一步怎么样呢？小时候就老想，年纪一点一点增长以后呢，就越来越接受孔子的这个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觉得这个人类社会的事情都想不明白了，弄不明白了，这外面的事情怎么搞得清楚呢？这个所以科幻的东西啊，这个看看也好，好做做梦。 不是，你要按照留个三体啊，他这个里边讲没准老子的哲学反倒有可能是人类的自存之道，就是说啊，小国寡民，不要没事跟外边打招呼，你不知道黑暗宇宙中招来的是什么。哎，就但是随着现在人类这个探测器嗖嗖嗖这么发射出去啊，会不会有什么星际文明啊，真的假如接受到，假如就有可能存在的话，就是它对你带来的是福还是祸。所以你看我刚才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人，就是这个马斯克，现在人家要说美国人改变世界，就是说都考虑到了人类的未来了，将来地球没法住了，或者遇到小行星撞地球了这种概率啊，或者碰到大的这个灾变，预做准备啊。你连霍金都有这个提醒。但是你知道我是想起什么来啊，就这个战略，假如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我们不能抵御的威胁和敌人，我们是落后的一方，你说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啊，我就想起毛主席了。我就想起，就是说 地道战吗？ 不也不是，我有一些个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啊，他们是就是毛主席的毛粉儿，就毛，那对毛主席不能，大家吃饭不能说毛主席二话的，敢要有人说毛主席二话跟你急啊，毛粉儿。最近他们就给我发一个文章，这个现在微信朋友圈的这个文史啊，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真的，可是我就觉得太逗了，你知道吧？你就是说当年中苏之间闹矛盾，当时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 是 苏联就是赫鲁晓夫那边吧， 对， 就可能要当时确实 勃列日涅夫， 我们全国都挖防空洞啊，我们从小受防化训练呢，就是担心，就是当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嘛， 是 就是一般就是要是苏联向中国打原子弹怎么办，就是千钧一发呀。但是那个时候就我这些毛粉们他们发，据说好像还是以一个文史题材，就讲毛主席，我那时候把毛主席太牛了，说毛主席说，哎，他们苏修要跟我们打原子弹怎么办啊，所有的全国军民啊，现在我们集中在中苏边境等着，只要他们的原子弹一发射，我们马上跑过去跑过去，就是全倾尽全国军力在前面打，那个时候对吧，突破边境就等于换个地儿，你我们都过去了，原子弹在中国， 这是假的吧？这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反 正这肯定是假的。 哎，我就觉得这玩意 儿太荒谬了。 这个思维，一个思维很有意思，你知道吧？跑过去，你谁能想得到？ 我刚才讲到，就是关于到底，比如说像《三体》讲的那种世界，比如说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或者对未来再发，刚才讲人工智能 AI 这个东西，会不会带来人类的毁灭？这个讲法其实不稀奇。就人类每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创新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疑虑出现。知识分子或科学家提出疑虑，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儿，因为社会上总是需要有人警告大家，就算是个 false alarm， 就是一个错误的警告，都还是很重要。可是呢，我觉得以前我们看外星生命有时候出现一个误区，就太容易把他们想高了。事实上我们将来如果有机会真的接触到外星生命，它极有可能是 大概就是中人类是最高的了，大概 对，大极有可能会比我们低很多， 小爬虫那种。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知道火星上找到水的存在过的证据，对不对？那或者我们将来还会在别的行星上面找到一些类似的情况，找到一些有机物质，也许真有生命，但那个生命很可能是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生命形式， 可能他们是细菌， 对，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宇宙太浩瀚，什么样的，要按比率来算的话，如果我们现在用数字算，像地球这样的星球有多少，再去按数字算这种星球它诞生生命的几率有多少，其实是一定有的，一定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处在哪个阶段。 就文道的意思，也许咱们是高大上，对吧？ 对， 所以知识分子有时候也是狂妄自大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年呢是有一些可能的，有这么几个可能的理由。一个就是中国国力上升啊，那开始考虑外星球的问题了，这个跟美国一样，这个美国就是整天要设想外面的人一来，他要美国要承担责任，对不对？地球也有危险，美国总统也先发话，那中国现在渐渐开始，以后咱们的这个领袖要发话，外星人来了哈，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梦想的上升膨胀。第二个更实际的是电影工业的需要，中国很快再过两年啊，要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票房市场了。这么大的票房市场，但中国的电影工业现在远远没跟上啊。相比之下，你跟这个美国的那些电影的系列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工业化的程度还差很多。那个外星的题材啊，是美国电影工业的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资源来源。你看最近的那个星球什么原力什么什么爆发，我还去看了， 我觉得不好看， 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它的票房要打破最高纪录。 对啊， 这个就是 一定，这个烂片有票房，美国现在好莱坞 就是历史记忆， 历史记怀旧， 它 像拍了很多年了， 老的电影，它是剧情像当年那部老片， 哎，就是 你要有我们那种当年喜欢看星战的这种人的情节才会觉得好看。 新演员演老影片， 对。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好莱坞这一块啊，就跟外星的敌，因为通俗片一定要有敌人。现在这世界上敌人越来越少，来来去去你靠一度就是靠苏联，对吧？北朝鲜，现在靠 IS 恐怖分子。你看一个中东啊，美国已经拍了多少电影了，对不对？敌人，所以一个想象的敌人就是外星，它是电影。那中国电影业要发展的话，我觉得科幻题材正好恰到其时。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年科幻片， 对，但是 OK 时机到了，但是我们做不做的到又是另一回事。就我们的电影工业其实过去向来欠缺做科幻的这种传统，现在等于出试水温，过去几年不是没人拍过，但是出来效果都不怎么样，现在出试水温能试成怎么样，很让人怀疑。比如说像三体，那个导演让我真的很担心啊，那个不是导演，那个制作，他前阵子告诉大家说，我知道了，他不是三体不是得了雨果奖， 对， 然后网友都很关心，他说行，不然放心，一定拍好，我加大预算，就加大投资，他觉得拍好的方法就是砸钱嘛。但是科幻电影美国独大，那当然跟它的工业的规模成本有关，但不一定的。你比如说前几天上个月去世的 David Bowie， 他的儿子是电影导演嘛，叫 Duncan， 他拍了一部非常好的英国电影，我很推荐大家看，叫做 The Moon 月球，是很低成本的科幻 片。他好像是不是源代码也是他拍的？ 对，没错，成本都不高，但是你看他那个想象力。